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燕无师本该居高临下，优越感十足，但沈乔居然从他笑吟吟的表情里看出一丝委屈求全来，顿时觉得又好气又好笑。 你什么都不要，我就只能将自己送上了，难道还不行吗？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在山洞里的情景？ 山洞的情景我只记得两回，一回是燕无师与汝岩客会交手，我以为他受伤了，追到山洞里，结果差点还被对方掐死。另一回则是我的山河同悲剑被他用来挂鱼鳞，想想都气。还请燕宗主放手，我不习惯这样与人说话。 反正也没外人。 燕无师笑了一声，将沈乔拦起来，半压在墙壁上，这样沈乔就从躺姿变成了坐姿，但还是被他半困在怀里。对方也没点住他的穴道，主要是他如果出手要挣脱，肯定得跟燕无师过招，出手轻了，对方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化解，出手重了，对方就直接放弃抵抗，摆出任人宰割的姿态，让他下不了手。这完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。 我都要赴死了，你连听我说几句话的耐心都没有吗？ 说吧。 突然门口传来小鹿的叫声，那头鹿从背后叼住玉生烟的袍脚，把他带进门来。玉生烟后退想走，却差点被鹿绊倒。沈乔听到，直接一掌拍向燕无师的肩膀，腰部微微一挺，整个人轻盈跃起，不再受制。但他嘴唇有些红肿，鬓发有些凌乱，连脸色也很不自然，羞恼交加，分不清是恼多些还是羞多些，这副样子想威严也威严不起来。玉生烟瞧见自家师尊轻飘飘的眼神斜过来，恨不得直接一头处死在廊柱上。本来以他的武功也不至于犯这种错误，但怪只怪他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哎 呀，方才在宅子里溜达了一圈，本以为他们已经谈完了，可以过来拜见师尊了，谁知道这一来就正好赶上非礼勿视，真是倒霉啊。 那个能不能当我没来过啊？师尊我先走了啊。 玉生烟说完也没有向师父请安的勇气了，转身一溜烟就走，有多远跑多远，边跑边在心里咆哮。 大师兄，我现在回长安去投靠你还来得及吗？啊！ 距离决战不到两日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关注这一战。抚宁线上的客栈早就住满了，数不清的江湖人士涌到这座平日里名不见经传的小镇上来，一如当初沈乔与坤爷约战前的情景。 老板，来两间上房。 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，客房已满，诸位另寻他处吧。啊！ 不同于沈乔与坤爷约战之处的是，当年沈乔名气虽高，却不是以武功著称。他与坤爷一战之所以引人关注，是因为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齐凤阁与葫芦姑二人光环的延续，众人在他们身上寻找着昔日天下两大高手的光辉。而燕无师与葫芦姑这一战，许多人将其视为中原武林与突厥的交手，佛门、道门、儒门乃至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门派世家，听见消息的人十有八九都赶过来了。听说其中一家客栈还被临川学宫的人包下来，连公主汝烟客会也亲临此地，准备亲眼见证这一战。天台宗法医禅师、青城山纯阳观易辟尘、玄都子府、法镜宗、合欢宗、琉璃宫、碧霞宗，甚至是远在吐谷浑的俱舍智者，这些人或亲自驾临，或派遣弟子前来， 显然不愿错过千载难逢的精彩决战，这是何等的万众瞩目，比当年沈乔与坤爷一战还要更耀眼三分。可吸引了世人所有眼光的同时，也意味着这一战巨大的风险，成则天下无双，败则如堕深渊。这不仅仅是武功的交手，更是名誉与性命的交手。没有谁会天真的以为这两个人这一战仅仅是友情切磋点到为止。要知道，20多年前齐凤阁与葫芦姑那一战，葫芦姑受了重伤，差点一命呜呼，这才不得不允下20年不入中原的承诺，远走塞外必死关。齐凤阁自然也没占到多少便宜，许多人都私下说，正是因为在那一战里受的伤太重，落下隐患，才会导致后来齐真人的去世。自然，这种说法仅仅是坊间传闻，谁人也无法证实。但无论如何，对许多武功稀疏平常，也许毕生难窥武道巅峰的江湖人来说，能够出现在这里，哪怕登不上险峻的鹰悔峰，只在山下这座抚宁县等待，都是一辈子也难得一回的奇遇了。燕无师与沈乔等人虽然住在郊外别庄，但并不代表消息闭塞，恰恰相反，管家每天都会派人去打听最新消息，县上又来了哪个门派，对方在哪家客栈下榻，临川学宫的人今日去了哪里等等，都很快会传到这里来。原来该是玉生烟各处打听消息，但这几日他没敢出现在燕无师面前，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。 听说现在抚宁县上最大的赌坊同福赌坊已经开了盘口，押宗主与葫芦姑胜败。 管家正向燕无师汇报今日听到的最新消息，可作为决战的当事人之一，燕无师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悠闲淡定。他正拿着被侍女敲开放置在一旁的核桃壳去丢小鹿。 阿乔，过来。 小鹿正依偎着沈乔撒娇，低头去喝他杯子里的水，被燕无师丢了一脑的核桃壳也不与他计较，还好脾气地继续喝水。沈乔却有些看不下去，先不说这人将一头鹿取了个跟他一样的名字，显然不怀好意，人家小鹿乖乖的也没招谁，他却总是去欺负撩拨人家，太不像话了。沈乔正这么想着，突然又一个核桃壳丢过来，不过这回还没打着鹿头，中途就被沈乔飞出的一片树叶掠走，插着管家的耳际，直接钉在管家身后的柱子上。管家惊出一身冷汗。 哦，对不住，没吓着你吧？ 没有没有。 管家连连摇头，他何德何能当得起这位的道歉。燕无师不由笑了起来，沈乔真想白他一眼，可那样就显得自己太胡闹了。他摸摸懵懂的小鹿，心说找机会给你换个新名字吧。 押多少？ 押的一赔十。 押的谁？ 押的主人赢。 那若是葫芦姑赢呢？ 一赔二。 看来他们不看好我赢啊。 葫芦姑重现中原，首战便是在青城山的惊艳出场，先败易辟尘，后败沈乔，天下十大中的两个还是宗师级高手，转眼都变成他的手下败将，这份战绩足以令天下人震惊。反观燕无师，厉害归厉害，可被葫芦姑这一先声夺人，顿时就略失光芒。更何况葫芦姑还是齐凤阁那一辈的人，武功入了某种境界，年纪并不会制约体力造成障碍，反而意味着经验。 你这样我也不看好。 本座哪样？难不成大战在即就要茫然失措，寝食难安，还是泪眼汪汪抱着你的大腿哭着说，阿乔，我不想去了。我不觉得有什么可担心的。你也不必担心，幻月宗我都托给你了，大不了脑袋再开条缝，又不是没被开过。 你这说的什么话？ 开了缝，说不定你的谢灵还能再回来，你们就又能卿卿我我了。 你 沈乔身在江湖，武功更非凡俗，更因亲自与葫芦姑交过手，自然明白这一战意味着什么。正因为明白，所以这些天他一直在想办法，试图帮助燕无师，令对方在这一战里更有把握。但武道一途，想要走捷径又谈何容易？哪怕沈乔重塑筋骨，那也是在费尽武功的情形下。虽说不破不立，好端端的谁会想去破呢？燕无师能修复魔心破绽，其实已是妖天之幸。如果没有从陈宫手中得来的那一卷朱阳册，也许现在与葫芦姑交手的获胜成算还要更低一些。沈乔心中有事，脑中转动不停，翻查旧事，这几日便显得有些沉默寡言。此时沉吟许久，中途不忘又挡下两回丢向小鹿的核桃壳。 我想来想去，想到昔年师尊与葫芦姑那一战之后，有些心得。时隔多年，当时我年纪还小，记不大清楚，想了许久才记起一些，兴许也没什么注意，但你知道一些总好过毫无准备。 嗯， 师尊曾说过，葫芦姑是个练武奇才，他几乎所有兵器都练过，也称得上精通，但最后却选择了不用任何兵器，只凭一双肉掌。那不仅因为他内功精湛，已经不需要兵器锦上添花，更是因为他将所有兵器都融入了一招一式之中。但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这世间除了天道，不会再有十全十美的存在。葫芦姑也一样，他必然有自己的弱点。20多年前，他之所以败在师尊手下，乃是棋差一招，也是因为内力略逊师尊一筹。但这一次你与他拼内力，很可能并无胜算，所以要在其他地方寻找破绽。其实这番话对你而言未必有什么用处，只能略作参考。 两个人过招，许多感觉玄之又玄，无法言传，只能身在其中才能体会。沈乔就算舌灿莲花，估计也讲不明白，但他显然希望对方能赢，所以才会费力从记忆里挑出这些。 明明是我要跟葫芦姑交手，你倒是紧张得不行，难为你了。 这一战非同小可，你看抚宁县现在有多少人就知道了，只有你还悠哉悠哉。你的弟子们就不必说了，难道你没注意到这两日连庄子里的人都神色紧绷起来了吗？ 我知道你最担心我，何必拿别人来作陪？哎，这样整日坐着多无趣啊！来，我带你去玩。 沈乔微微皱眉，见他已经往外走，只好也跟在后面。燕无师带着他进了县城，却不是去哪家客栈拜访哪个武林宗师，而是轻车熟路进了一间赌坊。沈乔抬头一看，同福赌坊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